揭幕战这一结束，各种新闻话题呈井喷趋势。虽然霸图战队四大王牌选手的组合让他们成了新联赛最引人注目的一支战队，但是揭幕战后最引人注目的选手却不是张家乐，不是林敬言，不是韩文清，也不是张新杰，卢汉文。号称蓝鱼本赛季最重要转会的卢汉文，全明星选手离队后直接以主力身份出战，史上最年轻的荣耀竞技选手。当天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卢汉文被保护了起来，没有出席。但媒体记者们的热情是这么容易就被打发的吗？揭幕战后，各战队都有收到对个别选手进行专访的申请，而卢汉文这时俨然成了一个人气王。卢汉文的表现真就堪比大神了吗？这倒未必，但是14岁的年龄光环却是给他加分太多。14就有如此实力，再进步下去，到了技术成熟的时候，这还了得？蓝鱼保护年轻选手，当然也不是盲目的把人藏着，最终目的是让选手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成长。在揭幕战以后，有关如何应对记者，蓝宇方面专门给卢汉文指导了一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媒体的专访。不过最终进行的可不是新闻发布会那样一堆记者拥在下面玩抢答，蓝宇最终是和最具影响力的电竞之家约了一期独家专访，双方找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地方坐下来慢慢聊。而且蓝宇方面还会对电竞之家最终会发出的新闻稿做最终的审核。这样的安排下，也就不怕卢汉文因为经验不足或是童言无忌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所影响。而电竞之家作为最权威的电子竞技媒体，也不会为了抓人眼球而不负责任地去套话、抓字眼、断章取义。很快，有关卢汉文的专访出现在了周一的电子竞技周报头版上，通过对答的方式让玩家们详细地了解了一下这一位一战成名的年轻选手。朝气、乐观、向上，这是电竞之家给予卢汉文的最终评价。专访最终自然是以卢汉文的祝福结束，与此同时也已经让所有荣耀粉丝心中升起了一丝期待，这个年轻的选手能干成什么样呢？头版以后的电子竞技周报当然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像是有过大变动的战队，揭幕战中的打法风格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话题。而说到打法，揭幕战中有两支强队却都出现了通常情况下比较少见的双职业组合，蓝宇、微草。这两支战队在已有夜雨生凡和王不流行这样两个职业中的顶尖角色之后，在团队赛中却各有一个同职业的角色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刘云、穆恩和叶玉生凡、王不流行分别相同的职业，在两家新人选手各自的操作下就这样运作起来。双职业是极其少见的，目前联盟中活跃的只有虚空战队的双鬼组合，逢山鬼泣和鬼客，这两个职业都是鬼剑士。但是鬼剑士这职业存在迥异的玩法，镇鬼和斩鬼，几乎可以当作是两个职业来看待。虚空的双鬼是逢山鬼泣始终扮演镇鬼角色，鬼客却会时不时地改变技能列表，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双鬼组合的变化演变出各种形式。蓝宇和微草这边，微草尚好，因为魔道学者这个职业的玩法也比较多样， 不过王杰西以魔术师为名，他的王不留行却不是普通魔道学者的任何一种玩法，而是他自己独有的一套技能选择方案。王不留行这个角色不像体术流或是道具流的魔道学者各有侧重，而是全部重视，全都运用。如此一来，因为技能点的限制，王不留行的技能等阶当然不可能完美，而他的技能术选择方案却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明白其中门道的。而眼下微草和王不留行一同出战的高英杰的穆恩，从揭幕战来看，既不是常见的体术流或是道具流，但也和王不留行不尽相同。目前的分析认为，这是秉承了王杰西那种魔道学者的玩法思路，但是技能术方案却又是针对高英杰的个人习惯和风格来搭配出来的。两个不走寻常路的魔道学者会打出怎样的配合呢？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而蓝宇这边，剑客这种职业就没有明确的体系差别了，只是各种剑招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搭配。夜雨生凡不像王不留行那么与众不同，刘云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剑客。这两个同职业又能擦出什么火花？报道根据揭幕战也有点分析，但还不深，还是得长期来看。此外，再像霸图的、白花的、呼啸的，所有队伍在揭幕战后都会得到媒体的点评。这点评的是不是到位还不太好说，但至少以玩家的水平，需要这种比他们更专业的分析来帮助他们了解比赛的内涵。相比之下，同样是结束了揭幕战的挑战赛，最终只在当天电子竞技周报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占了小半个版面。这小半个版面中，一半是介绍这次挑战赛有多么的繁荣，然后又列举了一下有哪些队伍是曾经职业圈的，当然家世作为重中之重，也是被好生感慨了一番。至于星星战队居然也被提到，虽然只是一句近期备受关注的星星战队在首回合遭遇阵容不齐的对手轻松获得满分，虽只一句，但也看得出电竞之家对星星战队的关注和另眼相看。这样把结果特意播报一下的队伍，14218支队伍中可就仅此一家，哪怕是家世也只不过是和其他挣扎的职业队并在一起，以一句都获得了满分一笔带过。即便是这样，陈果看着报道的时候却挺不满意的，他觉得他们的遭遇的队伍那么搞笑，又有二人缺席这么滑稽的事儿，满可以多写点的吗？殊不知这参加挑战赛的14218支队伍的名字那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专挑队伍名来吐槽的话，全世界失眠什么的真不至于能排上号。至于两人缺席不到这种事儿，第一回合不知道发生了有多少，两人这都是少的了，全不到的都有，而全世界失眠，他们自己就在次回合里完成了这样的突破。第一回合一分未得，又知对手强大，第二回合这队人马干脆是招呼都没打就不见踪迹了，星星战队就这样碾过了第一个对手。次日的职业联赛第二轮，关注点当然是第一回合的延续。陈果本来也想紧随潮流转播一下蓝宇战队的比赛，毕竟卢汉文现在可是新赛季的第一亮点，可是一看赛程，蓝宇的对手是月云战队，典型的中下流小队，蓝宇打这样的小队好像也没啥意思，卢汉文就是打得漂亮可能也会被觉得成色有限。随后陈果再一扫赛程，看到霸图对黄蜂的赛事， 黄蜂战队好说有个田森，有个扫地焚香，鼎鼎大名的人物和角色。再有四大王牌选手，这场比赛的看点似乎会更多一点。陈国的选择没让他失望，这场比赛相当的高水准，四大王牌选手稳定的发挥剥夺了黄蜂战队的所有希望。这四个人明明是在这个夏天才刚刚聚在一起的，但却好像是配合了很久的模样。老将的战术素养绝对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尤其这四位都是王牌级别。霸图战队就好像是直接跳过了磨合期一样，直接开始调整效率的运转起来了。同一轮里，强队纷纷拿到了令人满意的积分，除了百花战队，他们似乎还没有找回曾经的感觉。第二轮面对弱队昭华战队，最终只拿到了三分。两轮比赛结束，两周也是晃眼而过。职业选手只以职业比赛为目的，除去比赛就是积极的训练，调整状态来为比赛服务。而星星战队这边呢，却要忙碌得多。每个人除了刻苦训练以外，依然还会被叶修率领着在网游里为了 BOSS 而奔波。驿站那边斩楼兰等人是退出了，不过其他工会依然是原班人马，算来算去就是少了斩楼兰他们几个精英的力量，而其他战队现在可没职业选手在帮忙了。两周下来，自然是叶修他们的联盟军成绩最突出，搞来的材料叶修都是分门别类的码放好。一切看起来都朝着顺序的方向发展的，但本周结束，新一周的周一，挑战赛新一回合的对阵名单出来了。星星战队的对手无极战队，比起那些繁花似锦的队伍名，无极战队这样的名字算是低调了，而这仿佛标准化一般的格式却似乎也在诉说着这队伍的来历。无极战队，职业联盟第七赛季时的出局队，第八赛季的挑战赛他们倒在了最终的决战局中。他们没有放弃，现在第九赛季来临，在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后，无极战队和星星战队居然就这样抽到了一起。这个结果让很多人的嘴角开始抽筋了。不过片刻后，那些早盼着星星战队出丑的玩家欢呼了起来。而星星战队这边以魏琛为代表的人物脸色相当难看。虽然是上赛季的失败者，但无极战队那也是职业出身，在职业赛季的三个年头让他们也积累了一点底子，无论如何比起全世界失眠不知要强出多少个级数。陈果很有些担忧地望向了叶修，这种时候他希望从叶修这里找到信心。叶修果然没有让他失望，看到这对阵后一脸欣慰。 哎，不是家事，不错。